慢一点才有空间，让心跳慢一点，今晚不用再被心里那些拉扯带着跑。你可以先不用想清楚，不用急着整理每一个感受，也不用急着把每一个结打开，先让自己从里面的拉扯里退一步。今晚不用再反复想，不用再让心跟着那些放不下的事一直紧着、转着、撑着，先把那份内在的拉扯放下来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 现在先放松，心跳慢一点，心里的路也会慢慢松开。